主席习近平的会面取消，理由是领导人的日程安排需要调节，以应对在波兰发生的事件。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查询的时候说没有消息提供，又说中方愿意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推进两国关系稳健增长。习近平和新委成原定今日下午在印尼举行会谈。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华南内陆。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56点，跌86点，总成交金额1732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9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35点，跌1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94.4升6.4，盈富基金18.36跌9仙，阿里巴巴78.8跌1毫，美团162.3跌4.1，恒生中国企业62.98跌2.8，中国平安44.45升3毫，快手52.8升6毫，港交所304.8跌4.4，碧桂园2.71跌4.9。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3，英镑9.292，瑞士法郎8.303，澳元5.294，加元5.9，新西兰元4.827，欧元8.144，每百日元对港元5.6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9。日经平均指数报28028点，升38点。港金报16590元，系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65美元，卖出1780.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就排到景隆街噶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嗰度理工湾位段就多车嘅。漆咸道北尖沙咀线而家都繁忙，路尾近芜湖街。九龙路面咧，而家沿住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至到明爱医院嗰段咧就较为多车。窝打路道北行线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太子道西嗰段都多车噶。油塘嘅高超道部分路段有啲紧急嘅维修嘅，高超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本营对开嗰度部分嘅快线咧就封咗路嘅。本来经过度嘅巴士线包括14H 啦、33214X42C 咧，去油塘巴士总站方向咧，而家要改道行驶噶。安全车速报告有3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就是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点40分，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点37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Purple 33。 我是 JW 王浩怡。细个嘅时候啦，爹哋妈咪咧会播 Whitney Houston 同 Mariah Carey 啦，唔同 genre 嘅音乐咧都会带俾我好多唔同嘅灵感，影响咗我好多。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而家开始啦， 由即日起到11月20号，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同埋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在这几年，曾希望已成好好的纪念，岁月留身边，开始得忘心念。用我心路代言坚毅，代言坚立每一天。寻望这地长跑，尽全力领先。 点政策， 今届政府强调要为市民做实事。新一辑盘点政策会同大家讲解刚刚出炉施政报告的重点。 承接上一集的讨论，今集继续邀请行政长官李家超讲解新的施政方针。 希望每个人都独当一面，有团队精神，重要是优势互补。 11月16号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0日。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Mereka dapat menerima vaksin di klinik, rumah sakit, stasiun vaksinasi keliling,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CVC yang ditunjuk. Orang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 membuat janji temu sesegera mungkin.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akan didistribusikan di CVC tertentu kepada orang-orang tertentu yang memenuhi syarat. Pemerintah dan komite ahli akan terus memantau keamanan vaksin COVID-19. Vaksin memungkinkan tubuh Anda untuk melawan penyakit dengan lebih baik. Di bawah ancaman yang ditimbulkan oleh strain virus mutan, Anda harus menerima vaksin dosis pertama dan kedua sedini mungkin, dan menerima vaksin dosis ketiga untuk meningkatkan perlindungan. Ini penting untuk dimulainya kembali cara hidup normal. Kunjungi situs web tematik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www.covidvaccine.gov.hk。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嚟自加拿大嘅呢一位乐坛小天后啊，曾经嚟过香港嘅话 ，Avril Lavigne 再加埋 Young Blood， I'm a mess。 Staring at the pavement alone, wishing I was on my way home to you. All the shops in London are closed, and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from here. No,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from here, but I know. 覺得自己 I'm a mess 真係知道個問題所在啦，咁應該要改過啊嚇。Avril Lavigne 再加埋呢一位當時得力嘅朋友 Young Blood 有呢一首新作 I'm a mes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00至8:00，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So don't you know 11月16号星期三的骚动音，哇， 你好兴奋喎，波成，你今日特别兴奋，我 feel 到， 今日开心嘅。 由你行入去呢个直播室开始，你已经 keep 住个人亢奋啦，跟住然后系咁笑啦， 对住你咧， 大叫啦， 开心。今日我哋嘉宾有阿 Cloud 啊嘛， 唉，知你嘅期待啊， 系啊，一阵六点钟会上到嚟骚动音乐啊， 系啊，正到晕啊， 五分 啦。OK， 咁啊，转头有阿 Cloud 带嚟佢嘅新歌《 气流》 嘅。咁啊，今日不如咁啦，即系咁开心啊，分享下好硬添呢个 tag， 分享下最近发生嘅一啲开心事先啦。我讲先啦，我俾时间你谂啦。我知你今日系亢奋嘅，咁但系我都好开心嘅，因为事关。之前有冇講過呢，即係我咪儲，因為我嗰陣時早幾年啦，早兩年啦，上年啦。 兩年前㗎啦，咁㗎啦。 冇年幾啫。 年幾係囉係囉，嚇死我。 但係你由籌備開始其實差唔多兩年㗎嘛、哦、即係我結婚之前，簡單嚟講，我結婚之前就開始已經儲緊嗰啲積分呢，諗住換機票。咁跟住然後呢，就因為呢幾年去唔到旅行啦，咁然後啲積分一路儲咗喺度。摆晒喺度啦，咁我之前就一路好忧虑嘅一样嘢，就系辛辛苦苦，有时系咁噶嘛，辛辛苦苦储翻嚟啲嘢咧，你硬系要觉得我应该系要用得其所噶嘛，咁、于是乎就一路卡住嗰啲分咧，有啲本身系今年年尾会过期噶啦，一定要换咗佢噶啦，咁我本身最理想梗系我嚟换机 票 啦， 合理大家都系啦， 系啦，因为冇啊，你换其他嘢其实真系得个摆字， 你 换嗰啲加班系啊。咁我屋企有吸塵機嘛，你唔會特登為咗要用嗰啲分換一個新嘅吸塵機。 文有型啊嘛， 點樣為之唔有型？ 即係你同人講，哇！我咧 啲分攞咗嚟， 好多積分攞去咩？換機票幾有型啊！ 係， 跟住你點樣同人講？哇！結婚好多積分換咗咩？換咗個梳化櫃，即係你唔同咯個 feel。係 嘅，係嘅。咁啊，終於琴日咧，撳。跟住然後我就撳到啦，即係因為 點解要 睇 㗎？ 要 check 咧，即係因為用積分換嘅機票咧，佢唔係好似你平時買機票咁樣，即係你心儀嘅日子，然後求其揀一日揀一個時間啱就撳落去，因為你要睇翻佢係會放少量嘅一啲機票出嚟，即係你真係要撞啱啦。簡單嚟講，你就要撞啱得好少嘅日子同埋啲時間， 就好似買電話咁啊， 係啦。 凌晨五点钟起身揿， 系啦，咁所以就之前一路都忙紧嘅时候，冇时间去睇啦。咁啊，去到琴晚翻到屋企咯，讲紧系已经凌晨一点零钟，瞓唔着喺张床度碌下碌下咁样，跟住然后无无聊聊又走上去睇下啊，有冇机票揿下咧咁、 okay. 样，跟住然后本身就。諗住去九州嘅，因为好想试唔同风味嘅一啲拉面，你知我係一个拉面人嚟㗎啦。 哦，我见到有人有请咩拉面试食员喎。 係咩？ 係啊，今日见到有啲又係拉面嘅 friend 喺啲social media 度 post。 哎呀。 係啊有一间香港都出名嘅公司，即係嗰啲旅游公司啦，专日本做嘅招聘拉面试食员。包机票酒店， 哎、 免费俾日本食拉面、啊， 可惜我唔做得啦，唉、 哎。 如果做多几年， 如果唔系使乜揿嗰张飞啊，使乜搞个婚礼啊， 直接就去申请做试食员。 讲到搞婚礼系为咗去日本， 系啦，咁又唔系嘅， 婚礼唔使搞啊。 系啦，咁啊，跟住然后就揿，终于揿到嘅时候，本身谂住话去九州，咁但系因为九州啲飞冇晒啦，已经，咁啊，同埋啲时间唔啱啊。啲時間唔啱啊，因為我 target 就係喺下年嘅年上半年啦，即其實簡單嚟講，我嘅目標希望喺二三四月呢三個月內 可以去到， 可以去到。 你而家即公開話你將會請假啦。 系， 你而家即系俾笑话我哋听啦嘛？ 唔系，即系到时再打算啦。 系系， 咁 到时你哋唔会知嘅。 系啦系啦，揿咗先啦，揿咗先啦。有啲嘢揿唔揿就冇噶啦嘛。 都系嘅， 有啲嘢之后先 plan。 咁快要系咪叫快咧？不过而家十一月即系四个月 啦， 都系都差唔多 啊。 但系而家已经要揿定啦。 系啊，唔揿定就冇噶啦。咁跟住最后去唔到九州啦，冇啦。咁所以就拣咗去东京咯。 好委屈喎！ 呢个系陪另一半咯，去上去嘛， 哎呀，去大阪啊嘛， 我都想嘅，但系 环球影城、啊， 我都系想嘅，但系又系嗰样嘢又系冇啊，又系做唔啱时间，真系得好少一啲位同时间拣嘅，咁、哦、所以冇办法底下就唯有拣东京咯。 你有冇嗰种好？即虽然唔系你心仪嘅城市啦，叫做咁，但你都系日本啊。 同埋嗰样嘢系放低咗一个心头大石啊。 系， 因为我用晒，即系用晒我今年年底过期嗰啲分啊。 系， 咁我起码有一样嘢就系你冇蚀、哦，即系我哋香港人最紧要讲求系咩啊？唔好蚀 啊嘛。 系啦，咁所以嗰下冇蚀到咧，就觉得啊好啦 ，OK 啊，赚咗噶啦。 咁你几？咁你系两个人定系？即系同埋屋企人，因为嗰次你话有好多分喺度嘛，你一齐用晒嘅。 本身系谂住举家一齐去嘅，咁但系奈何就系屋企人又未想去住。 哦，我想去、啊。你有冇？ 我考虑下睇下点样你可以楞到落我个家庭入边。 系喎，佢要家庭、啊。哎呀，咁冇乱。 唔系嘅 ，OK 嘅，可以好似唔知点样填，可以填到嗰度嗰个表格系可以唔使嘅。 跟去咯，跟住 系啦。咁跟住或者唔系你可以照跟嚟嘅，你自己买飞咯。你买 你用分啫嘛，谂住 我唔使啦，我而家 用得晒啦。 我过期嗰啲我用得晒， 我用得晒，我咁都 OK。因为佢有唔同阶段时期嘅， 系啦系啦。 其实真要 check 噶呢啲， 要睇住啊，成日睇住添啊。即系我成世人咧，所有嘢其实都系manage 得好差嘅，唯独是呢样嘢，我真系睇得好紧。 即系条数大啊嘛，你试下啲 辛苦，真系好辛苦， 净系换咗个面包，我睇你睇唔睇啊？ 系啊。咁我就唔会理佢 啊！咁所以你嗰个心情系放下心头大石多啲，我因为我仲好奇会唔会有嗰种哇好怀念啊，哇正啊，即系嗰种你松一口气嗰个感觉应该系大过啊。 其实松一口气嘅感觉系大过因为始终隔得有少少远啊，可能去到下年年头我就会有种啊好期待啦咁嘅感觉，而家未有，因为真系。始终有一个距离嘅，我而家唯一嘅感觉系终于用咗，我唔使成日心挂挂，咁、我就可以专心翻喺工作上边。 系， 你知有时系咁啊，做嘢有嘢心挂挂咧，咁就吓棘啲咯。 咁你有冇谂住买啲咩手信俾我啊？ 冇啊， 未谂啊。 翻嚟嗰啲日式连锁百货市场， 翻到香港先买。 系啦，买嗰啲。东京香蕉嗰啲俾你咯， 就觉得咧嗰个连锁百货咧，应该喺机场咧开一个。 好有冇啊？冇嘅，未有未有。系 点解咧？就是、你有啲咩事喺嗰边买唔切？翻到去机场嗰度买咪得咯，望落一样嘅啫。 一样嘅啫，同埋有时个夹装唔到咁多嘛。 系啊，翻嚟先买嘛，好开心啊！ 我可能好有诚意咧，可能买翻啲你最喜欢嘅卡牌类嘢俾你。 好啊好啊好啊， 但系都系喺香港嘛。 我唔紧要啊，你送唔紧要啊，你喺边度买唔紧要啊，你总之系一份手信，你唔使我俾钱，你送 都得啦。心意系嘛， 系啊，所以你啲运咪用晒嗰度咯。 边度啊？ 用晒去 喺你嗰度 咯。系啊，因为咧今日有一个另外一样嘢咧系我开心嘅，阿斌就唔开心嘅。咁啊，今日做咩事？总之我哋今日lunch 喺下面骑电啦。咁因为我哋两个又玩一个共同嘅手机游戏，咁跟住今日就出咗一个新嘅 鬼灭之刃啊 嘅 pool 啦，叫做即系通常啲抽卡抽蛋，我哋会称为 pool 啦。咁跟住我两个都有玩啊嘛。咁啊，佢唔知官方送咗啲石过嚟就可以免费抽十抽啦。即系个概念通常一系单抽一系十抽啦，十抽就唔知正啲咁。 系， 跟住我就提议啦，话喂，不如两个咧交换电话帮对方抽啊，咁样。 系， 因为成日呢啲咧即系迷信嘢嚟讲咧，你睇下你自己点剔啦。但系我成日都觉得识得读心啊，好多嘢都，你越想要嗰啲咧，佢唔俾你噶。 系系， 或者你 同意， 你揾一个唔关事嘅去帮你做呢啲，譬如抽蛋啊呢啲咁样啲 lucky draw 嘅嘢咧。好似系会嗰啲新手运又好，你唔知点解释啲好多呢啲咁样嘅， 因为佢一头雾水都唔知入边有啲乜啊嘛， 系啦， 佢完全心无挂碍咁样， 或者嗰样嘢系唔系属于佢本人嘅咁，咁、 okay. 所以就话交换抽啦。咁咧简单嚟讲咧，佢出嗰啲几率咧非常之低嘅，即系嗰啲好重要嘅角色，即系所谓嘅大奖咧，系 0.4%， 0.4%， 大家冇听错，系 0.4%， 其实 4% 都好低噶啦， 即系1000次入边会有4次中。 系啦，1000次里边有4次，个几率系非常何其低啊！ 系，咁参考啦，参考啦， 系啦。咁因为佢哋一啲日本啦，特别其实好多唔同嘅游戏都一定要出嗰、那个嗰、那个百分率嘅，系啦，因为佢呢个系限，即系啲规矩嚟嘅咁样，即系每一个手机游戏都要啊咁。 系， 咁于是乎大家交换抽啦，跟住我话点解佢啲运气用晒咧？即系比较系黑仔咧，就因为佢帮我抽嘅时候咧，一嚟咧。将两只最重要、最难抽嘅嗰两个咧， 咩十隻里面一次过中两隻？ 我嗰下系块面系灰色噶， 我系笑到癫咗， 厌如死灰。 因为佢喺抽之前咧，阿斌仲讲句：，我今日真系好黑仔。而根据我同阿一曾经嘅理论咧。因为我哋都有虽然唔同手机游戏啊，但系都有帮互相即系抽下啲角色。我哋嗰个理论就系、是，如果你好黑仔嘅话咧，你帮人抽咧系会好嘅。点解啊？因为你黑仔到你啲运气咧会俾人攞埋啊。而你就系、是， 不如我哋下次玩第二样嘢，我哋下次抽嗰啲机票咧，你帮我填表，我帮你填表嗰啲。 不如直接抽居屋或者咩啊？好似实际啲，你攞啲运。 啊，咁你咪知道晒我啲资料咯，我唔制。 即系发生咗一样咁样嘅嘢，我觉得系开心，今日系一个即系开心嘢嚟嘅咁样。 唉，算啦，啲运俾下你啦。反正我已经我要开心嘅事都开心晒。 你到时候开心噶啦。 唔系，同埋我都仲要之后拜托你嘅。点解啊？即系如果我假设去旅行嘅期间有啲乜嘢要麻烦到你，咁我而家当买定旅行程咯。 唔系，但系你咁样讲起呢两样嘢加埋一齐都系一种开心嘅。之后就一回忆翻咧，我以前去日本嘅时候系好中意喺。當地咧開一啲手機遊戲，特別係有嗰啲日即係有分日版啊，或者港澳台版嗰啲啊，好中意咧。我有隻玩開嘅遊戲，佢係日版咧。去到當地咧，即係你旅行 ，suppose 你冇乜時間噶啦。 係啊， 我點咧都要開出嚟玩，因為有一種。一种神奇咁，因为呢个游戏属于嗰个区域噶嘛，咁我玩日版一个日本地区啦，你真系亲身去翻喺嗰个地方，坐住架火车，周围啲人讲日文，原来你玩一个日文嘅游戏， 就投入啦。 系啊，我真系特别投入噶。嗰啲、 啊、 日文都好似识听咁样。 不过我有一次系嘅，我有一次咧，有一段时间咪好兴周街捉精灵噶嘛。跟住然后我有一次去到日本呢，我都要喺当地呢隔眼周围走，跟住然后睇下边度有比卡超捉，跟住我终于俾我行 搵到 一隻比卡超捉，捉完之后我返到嚟一路都唔捨得 delete 咗佢，我就寫住嗰隻比卡超个名字，就係、是、寫住日本捉嘅咁样。 真正嘅咩日本限定我哋呢啲係。嗱咁啊，虽然你有排先至咩啦，咁但係见 见唔到你嘅， 不过见你咁开心啦。送翻呢只歌俾你，攞翻个 feel， 准备定几个月之后日本，睇佢哋嘅现场演出，我话你听，都好似去咗日本咁样。就算你第一次听咧，我都觉得系犀利嘅。佢哋嘅名字系月女新梦啊！ 哋系香港嘅叫日系女子偶像组合乐女新梦啊，咁啊成员都香港人嚟嘅，咁啊又佢哋都呢排咧一年有两首派台作品嘅，其中呢一首听过咧劲啊，叫做新梦啊， 犀利，好想下次同你一齐跳咩姑咩姑花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656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有517宗，累计确诊突破200万宗。另外多8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10344个患者离世。五间安老院和9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共17个院友和1个员工确诊，66个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665间学校呈报1075宗个案，涉及906个学生和169个教职员，18间学校的21班需要停课7日。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施政报告提出关键绩效指标 KPI 是为了精益求精，改善工作。18区关爱队和政府有共同意愿，相信是很落地的做法。李家超在本台节目盘点政策提到，要讲好香港故事，需要矫正抹黑和负面的言论，提供真相，包括邀请有影响力的人士来香港看看。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有导弹落入波兰境内引致爆炸的事件，发言人毛宁说，当前的形势下，所有相关方都应该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局势升级。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开展对话谈判，和平解决危机是当务之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经过中日双方商定，在曼谷亚太经合组织第2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晤，这个是两国领导人首次正式会晤，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到时候将会就中日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中日互为近邻，同为地区重要国家，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双方应该顺应潮流大势，坚持和平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控隧嘅九龙入口啦，暂时系接近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近住隧道入口范围多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车多繁忙。龙尾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波罗斜径至到打侯敦路这一段比较车多。

心刻骨的痛楚。Oh， 寻觅感觉通通很赤裸，投入得不想知结果，谁管一生一世梦，完全无需分这个世界，也不想等到下世，痛苦亦成小问题，即使这种痛最彻底，我一遇到剩一切，你要好好将我浪费，爱得入迷，痛得入迷。将我双手数不清，喜欢一动作纠结的心情，你要我爱你，我愿做动静。Would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would you wanna play this game， 不爱清醒胆战心惊， give me love give me pain， 忐忑不觉不足一飘一不飘的歌喉，正转一番 一年听我两首作品，有 Paula 欧子林的《抹去重来》和 Anson Bean Love Pain。 光阴跑跳掠过，得到的却不记起，什么风光亦有限期，不安感会掠过，投影于镜中对比，谁看到我如没空气，不分眼睛闭紧，原来下世纪以来临亡于翻滚，不分也许需要等，能停下我想 走一 首歌也不重，当一起诚恳回应我心坎的歌就已经很不重。 而在这些你揀一千次一万次最后都会引致同一个结果的选择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很大部分的时间我们的选择都是不理性的，你亦都想不到为什么自己当初会是这样揀，不过就导致了现在的结果。 I try to let it go, I never let you know, 并没法习惯电你手机没接通，Be I still love you so, 现实并未得到，亦未入睡，我待到朝早 You're in my mind 心碎，没有说半句对不起，太想你，太爱你，最痛记忆抛弃，不快已记不起，每秒每刻想你，你似我的空气 All day all night 低声，你与我会再听到吗，呼吸已坐满我对你的牵挂，身体渐习惯体温的偏差，似转再见我的方法，弃我离开。 首作品由 Robin Lee 自问自答和 AP 潘宇谦离开的感觉。而在这些令人后悔的选择当中，你会发现自己会不停思考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点， 夜没动静的过应该怎么爱， 有没得选好一点， 我愿我出过 再没想那么多了， 再没压抑，不想给反应，重活什么该见证，放空时还能尽兴，空虚里面已没有沉重，什么 处哪有紧要，破碎了再拼贴，总归碎掉。 安俊豪休眠状态，所以讲翻转头，到底乜嘢为之天意呢？我觉得其实就系一个人嘅偏执。 我要世俗些吗？这就是现实。我要世俗些吗？不心底有不甘，跟他三步都要有好吗？人设的体温不需指引，我要世俗些吗？我要吗？黑房自言自语倾出困惑，听声音多亲近如替身。Oh, don't think too much， 打机解有自由的部分。Oh, don't think too much，来故意一亲问题不要问。 Don't think too much， 偏偏我拉扯过想触摸内里真相。 Don't think too much， 怕进退为艰吗？我竭力前行，怕进退为艰吗？冲生方似走失，担当出口之处我懂吗？无法自解困，只得拉近，怕进退为艰吗？我怕吗？当心脏和大脑展开对话，从虚空中想到另一个人。 Oh, don't think too much， 打机解有自由的部分。 Oh, don't think too much， 前来故意一亲问题不要问。 Don't think too much， 偏偏我拉扯过想触摸内里真实。 Don't think too much， 不思不想似快将出品。 Don't think too much，答案与什么问题都要问。 Don't think too much， 方知我拉扯里的本质是最真实。 Don't think too much。 六点新闻之前听我有德汪王明德 见自己吗？ Don't think too much。 会后表示导弹未必由俄方发射，有美国官员透露初步相信落入波兰境内的可能是一枚用以拦截俄罗斯导弹的乌方导弹。这次导弹落入波兰境内引致的爆炸造成两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否认有关俄制导弹落入波兰民居的报道，形容报道是蓄意挑衅。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和政府特别会议讨论事件。总统杜达说目前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导弹的发射地点，他认为是一宗孤立事件。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华南内陆。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六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想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my baby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声。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暗恋交幻想。 波成啊，今日呢位嘉宾每次见到佢出新歌，我都有一种晕陀陀嘅感觉噶。 斌神，我谂唔止你啊，佢嘅 fans 都一样啫。所以啊，我哋决定今日送呢句俾佢，听住咯。 正到云豪影， 波成啊，做访问之前可唔可以俾粒云浪丸我啊？ 苏颂音乐嘉宾咧，由云豪影啊送上呢句， 系咪开啦？ 开咗，等佢再品评啦。可能仲有一次做访问噶。 你自己读出嚟啊，识唔识读啊？ 识啊，郑到云豪影。 翻屋企啦，可以。 哦、好啦、okay ，今日嘅访问完咗啦，我哋 即系晒云豪影今日上嚟，我哋苏颂音乐接受访问。 今日搭车上嚟都远啦，都攰啦。好，俾分啦，俾分啦，十分。 五分啦， 会有五分啊呢、這个， OK 嘅 ，OK 嘅。 咁同上次嗰个云浩影分身比较，你 中意边个多啲啊？ 高分啲， 呢个啦，呢个啦。 哇，你睇个 我都勉强咧， 大家见唔到个样，就个样都勉强。唉、哎，呢、這个啦，你哋中意呢个。 我觉得今日呢一张咧，要再特登加少少分卡文嘅，因为佢特登换咗个写法啊。佢今次系用行书去写啊、 嗯。我都觉得写得几靓。 系啊，所以系有气势啲嘅。 嗰、那个正字个写法都系唔同咗嘅。 我啱捞咗阵啊。 所以个西字， 我以为系一心唔知乜嘢啊。 以为是东南西北 考评局那些一心 哦，一心稳行同埋家宝系啦，呢个系正到云浩影嘅，因为咧我哋觉得之前咧啲好似有文采，上次嗰个就换味啲啦、嗯，我哋想试下第二啲 style 啊， 好期待你哋其他更加多嘅未来的。 呢、这个系咩 style？ 呢个系纯粹直接赞佢，同埋少少唔知有换味啲咯。 可唔可以讲，其实我哋呢一个都唔算太差，因为咧云浩影之前都有帮自己谂过噶。 系啊， 系咩啊？ 之前。咩啊？咪有点云浩影 哦，系啊，哦呢、這个呢、這个一分啦、啊，呢、這个 咁高啊， 搵搵位入 啊，咁我正到云浩影正啲啊， 正啲 系 系，同埋我觉得呢个 fans 佢哋都可以即系举出嚟，之前即系平步青云浩影有嘛，我觉得太时候俾个新嘅佢哋玩啦、 啊，因为已经平步青云咗啦嘛， 系啊 ，OK， 其实我系好中意你哋呢啲造句嘅，所以我系有 follow 你哋嘅 IG 去睇嘅。咁 有咩品评？ 我见到你哋最近都有找一个唔同嘅风格，咁都系好喜欢嘅。然后我都好想加入呢个造句嘅团队，所以我就问波成可唔可以谂呢个 lollipop？ 系系啊，你自己讲翻你谂嗰句啊。 我觉得真系唔错嘅，大家评评理啦。 系 我嗰个系 lollipop line。 咩咩啊！你讲多次， 你讲多次， 你有信心啲， 你讲自己嗰句好， 你唔好心虚先。 lollipop line。 好啦，大家可以比分啦， 大家可以尝试写出嚟，睇下写唔写到出嚟， 或者你睇你联唔联想到，其实佢讲紧啲咩？佢写出嚟我就知 难明啊， 个音 个音都唔啱， 托奶 系佢想讲托 奶，唔紧要，我相信 Lollipop 佢哋系会支持你嘅， 系啦， 佢为咗 我相信 支持我哋， 我相信你嘅 fans 都会支持你嘅，大家可以评分啦，对于 Lollipop 奶，咁所以自从佢讲嗰个之后，我就同卡讲，你都系谂翻自己嗰啲先。 但下 次可唔可以唔好一系用云，一系用影啊？即系我哋用下啲新嘢咯。 但你个名系 即系用个 cloud 字咁样。 cloud van 咯 ，van 乜乜咁样咯。 试下咯， 用个浩字咯，浩气长存。 可以唔系咁吉利，可以唔系咁吉利， 可唔可以用个浩字好嘛？ 咁你要拍埋个影喎。 做人唔好太 云浩影。 cloud van。 前面可以加字嘅 cloud， 我谂到 O N， 唔好太戆居居咁样系嘛？ 系啦系啦系啦，好啦，我哋呢个 topic 决定完咗佢啦。 好啦，好辛苦，人哋上嚟宣传新歌噶嘛， 系啊，但系 最旧， 即系正到云浩，应该即系头先谂嗰样嘢，即系除咗系话喺即系 fans 嘅角度可以再用呢一样嘢啦。咁另一样就因为见到大家 fans 见到你最近嘅作品，无论音乐啦，定系演出啊、电影啊各样嘢，大家都会讲哇好正啊咁啦。咁的确系令到我哋会谂起呢一句嘅。 嗯，多谢。 系啦， 我啱啱系捞咗阵嘅，因为都好耐冇听过人讲阿郑道云呢个字啦。 系咪好系咪好老啊呢一句？ 会讲好正咯，但系唔会讲郑道云啊，我冇听过。 郑道鼻咧咁啊？ 郑道鼻 好重老。 是同一个年代的东西来 的。是的。但是因为最近即、音乐作品有新关会讲戏流啦，但同时也都即有电影上之前。即是这个体验你自己现在即过了一段时间你自己消化了那个感觉没有？ 嗯，我觉得都是还是摸索和适应当中的。 是。 因为这一行实在太多东西要去学了，特别是音乐方面。那始终都是新人来讲。我都是希望自己可以學多啲啦，同埋不斷去試好多嘢先咯。咁希望就下年就揾到自己嘅一條路啦。 係，咁、你要 prepare 做一個演出咁樣，即係電影咁為例之前，咁係你收到之後知道有呢個機會，嗰、那個 preparation 或者個心情係點樣樣咧？其實 因為收到嘅時候，我都係覺得我係即係都係做下 cat fair 啫，咁所以都未係太擔心嘅， 未驚 嘅，係啊，未驚嘅，未驚嘅。咁去到真係現場見到伊健啊，見到導演啊，咁第一次就心諗係、大鑊啦，今次都真係真嚟真嘅喎。 係， 咁但係就好彩就有好多女仔一齊啦，咁所以就大家都係互相幫忙嘅心態啦，同埋呢個。始终是一个运动的电影啊，咁有好多时间我哋去咗练波咁样，咁呢啲就系培训到一个培养到一个革命嘅精神啊，即系大家会好 friend 咁，咁所以都唔算太担心嘅，有大家嘅帮忙我都过得开心嘅。 系，咁你自己睇翻咧，可如果用比分为例俾自己啊，以平时比分咁样， 我觉得。自己做得可以再好啲嘅，咁我谂三四分啦，三四分啦，系啊， 好谦虚啊！我突然觉得原来佢俾个卷轴五分系好高噶啦，所以佢俾自己都系三四分嘅， 系啊， 系啊，佢突然之间咧拘谨咗同埋谦虚咗啊！突然之间， 系啊，讲电影嘛，电影唔系我个范畴啊嘛，咁所以都系。都真係太新啦，因为拍电影，然后我都係仲係一个冇乜演戏经验嘅人啦，咁所以都係喺现场係好多观察，同埋都发现到好多自己嘅不足。咁所以就睇下之后有冇机会再试多啲，再累积多啲经验啦。咁如果有嘅话就最好啦，冇嘅话就返去做音乐啦。 但令你最紧张个位係你即系谂唔到观众个反应会系点，所以会好紧张，定还是其实在场拍嘅时候好惊自己做得唔够好，咁然后可能导演啊或者 camman 啊会觉得哇咁慢噶咁样，即系边一个压力会比较大啲咧？ 我觉得个紧张系纯粹自己觉得自己唔好咯，系即系觉得好尴尬啊！第一次做戏，跟住有咁多人睇住，又好惊会即系拖累大家嘅进度啊，或者做得唔够好啊，咁所以又会觉得，我咁样点样喐，点样讲个台词，好似系好尴尬，好唔自然，咁即系自己会 judge 自己好多先。 从来以前读书有冇试过呢啲？即系可能话剧啊，或者即系类似拍摄啊啲嘢有冇试过噶？ 话剧都有嘅，即系嗰啲班制咩舞台剧比赛嗰啲 drama 比赛，但系我哋就系属于都比较浮夸嗰种嘅风格，咁所以同电影就系真系两回事嚟嘅，系啊，所以都花咗好多心机同去导演去摸索个剧本啦，或者系同其他演员去讨论啊，我个角色应该可以点做咧咁。 咁系咪同拍自己 MV 好唔同？因为譬如上一首密切接触者嘅时候，都有一啲戏剧元素几重，即系特别嗰场闹交嘅戏为例啦，咁系咪好唔同啊？真系。 系啊，其实都系啊，拍自己 MV 系自己嘅地头啊嘛，咁同埋个台词嗰啲冇噶嘛，系根本自己爆肚自己讲咁，咁就同拍电影有台词同埋系有成个 schedule， 跟住大家嘅对白，然后你要复翻人咁样，我就觉得系有啲难嘅。 嗯，但系上次 MV 嘅时候，如果系自己即系冇乜台词去一个 scene， 跟住系咪自己去同男主角去做困嗰场闹交戏？咁嗰个就因为自如啲，即系自由啲，所以就会自在啲咧。拍 系啊系啊，即系都系因为要好 alert 啊，即系大家来回交波嘅时候咧，就好要好聆听佢讲紧啲咩，咁所以变咗成件事系好自然就会发生， 系 即系唔使背对白，所有嘢就真系闹紧交。 因为嗰次睇个 MV 的确估唔即系好少会见到嗰面嘅你啦，即系嗰个闹人闹到跟住有啲想喊有啲崩溃嘅嗰个你啦， 系啊，俾你见到我惊啦。 嗰个 scenario 系有冇话其实真系你哋喺度讨论紧一啲嘅乜嘢嘢，令到你喺个 MV 里面系咁样。 本身咧系讲啲无聊嘢嘅，咁但系其实导演有俾嗰个要求话啊，最终你哋系要点样嘅？你闹闹下你要行去嗰度嘅，或者系闹闹下你要开始掟嘢嘅咁样。咁初咧本身讲紧啲好日常嘅嘢，即系话哦，今日个司机即系死都唔肯行快线啊，跟住之后闹我咁样，跟住佢又讲话啊。靠嗰部司機啱嘅，即係你識揸車咩咁樣？咁但係後屘鬧鬧下一啲無聊嘢，就發覺即係去唔到嗰個氣氛，去唔到嗰個位，咁所以就開始即係講啲真嘢啦，即係話即係得個講當係真係男女朋友咁樣嗌交咯，係。 本身係咪一個即係平時自己都容易情緒激動，或者可能有時同人哋鬧交起上嚟，都係會容易鬧到喊嗰一種人嚟噶？ 我好容易情緒波動嘅，咁但係就唔係好容易會同人嗌交嘅，即係通常如果係真係唔開心，我會就自己一個咯，係咯係咯。如果真係要當面咁鬧，都真係唔會嘅，好少。但係如果一鬧親，我又係真係好容易會鬧到喊，因為覺得好激氣啊咁。 有咩會令到你嬲咧？ 係咯， 會傷心咯。其實都冇乜嘢好嬲嘅，即係去到嗰個位，如果有啲咩發生嘅話，傷心多過嬲。嬲佢係好傷自己嗰道氣嘅，所以好少嬲。 係， 所以通常咧，可能失望就好似收到一卷好差嘅卷軸咁， 係 嗰個感覺會比較大。 頭先話都冇嘢好講啦，都咁咯，咁 是但啦，佢哋咁上下噶啦，咁樣。咁但係即係亦都喺拍攝，即係最近喺做歌嘅之餘，拍攝嘅工作比較多。咁啊，幕前生活咁忙碌嘅時候，都又應該 keep 住都係有 keep fit 啊，飲食方面又要調節啊，又要做 gym。 佢要成為正到雲套型啊嘛！ 佢已經係啊，咩要成為啊，大佬啊，已經係啊。咁但係因為有冇話喺呢方面自己最近都哇，好似要係捱得比較辛苦啲， 調節啲生活。 做运动咯，因为我本身都系一个好懒做运动嘅人嚟嘅，咁但系开始做运动之后就会发觉做完运动之后又唔系好想食嘢，因为做得咁辛苦系咪？咁我个教练就同我讲系七分系靠飲食，三分才是靠運動， 真啊， 是不 是？ 是啊，所以我都是吃兩餐，而且因為我是很喜歡吃碳水化合物的人的，我很喜歡吃麵、米飯那些、那些就很容易儲了很多水分在個身體，還有辣都是，都很喜歡吃一些濃味的，所以就如果要減就真係減啲碳水化合物咯。 即係唔會完全戒甩曬，因為有啲人減肥，即係好似我以前曾經試過減肥，就係有一段時間完全戒甩曬碳水化合物唔食噶嘛。 我唔得啊，我會好唔開心啊！如果即係戒曬碳水，係啊，同埋其實我都唔係好嚴格地 follow 呢個教練嘅餐單嘅，因為佢叫我食足三餐，但我真係一起身嘅時候可能已經係好晏啦，即係已經。個時間係已經過咗一兩餐嘅時間，咁所以我係一日係大概食兩餐啦，然後一餐係有碳水化合物，一餐咧就冇嘅，然後主要就逼自己食多啲蛋白質，即係等個身體可以長多啲肌肉，咁就坐喺度都可以瘦啦。 但係有冇影響到自己嗰個精神狀態、身體狀況？因為譬如做嘢嘅時候，你都需要 energy 咯。 一開始係會有啲唔慣嘅，但係反而做嘢嘅時候又冇影響嘅，因為我做嘢嘅時候那個狀態都幾崩緊嘅，即係食完啲嘢咧，好似都係好肚餓，同埋唔係好知道自己食咗啲乜嘢嘅，咁所以就 係私底下咯，即係如果要 cut 嘅時候就嗰、那個感覺就係好似會好攰，冇乜 energy 做嘢嘅。 嗯。 咁但係我必須要食碳水化合物，特別係唱歌之前啊，因為要唱低音嘅話咧，係真係要靠一啲葡萄糖，因為碳水化合物會轉化做葡萄糖啊嘛。係、哦。咁就幫到你唱呢個空腔嘅聲音。 哦。 原來係有關係， 即係特別係低音嘅時候就會需要用多啲、 啊啊。有一次我真係表演啦，咁但係就即係減肥啦，冇食飯啦，有陣時候就好趕冇食嘢，跟住就真係發覺啲低音係會弱咗好多咯。 嗯， 係啊， 即係冇咁實正， 因為要用力係嘛。 我都唔知點解，係我個老師話俾我知噶。 咁高音咧，有冇啲食嘢上嘅轉變會影響到咧？又 高音又反而少啲，少啲，係啊。 呢個睇你本身啦， 有冇練過？ 长廊这个位置，问我或你导致争吵，日夜如是，逼疯彼此，谁可阻止激心炽热？从来对你在意，但你没有睿智，不断扭曲原意，惶忙是一种预知。信任幻灭，好意思维持真意，博唇上的真切病态没法医。谁还想伤心多半天，爱重秒需竭？谁还想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示？密切接触没限时，痛苦纠缠仍为你在眼前，爱太曲折。谁宁愿心死都靠意，痛无法终结？谁宁愿分手中暂时，何以彼此那么仁慈？苦恋到现时，并非失去良知，何必带着毒誓？要面恨随时宣示，受够你的阻挡词，满口忠言还望对骂到此，爱更加深切，明知生死都靠意，都无法终结，明知分手中暂时怀恨，亦爱得极致，仍挣扎到目前，真力下停止，才触发着敌意，这种默契。 听讲 Cloud 咧，对上一首派台作品叫《密切接触者》，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有佢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就油麻地站星期日有列车偏离路轨和车门脱落事故，向政府提交初步的调查报告。港铁车务监李家润表示，事件起因是列车进入油麻地站月台之前，和隧道旁边一个移位的金属护栏装置碰撞，以致列车第一卡的第一个转向架和两对车门移位。李家润说，港铁会深入调查护栏移位的原因，包括组件维修安排、现场客观环境和设计原意等。港铁已经检查30多个相同的护栏装置。他又回应，有部分乘客当时由车尾斜道离开，并且沿路轨步行至旺角站疏散，期间见到有列车，他认为让乘客有相关经验绝对不理想，再次向乘客致歉，又承认事发之后车内的广播有不足。本港新增6656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有517宗，累计确诊突破200万宗。另外多8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10344个患者离世。5间安老院舍和9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共17个院友和1个员工确诊，66个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665间学校一共呈报1075宗个案，涉及906个学生和169个教职员。18间学校的21班需要停课7日。在北京，国台办回应民进党当局有关中美元首日前会晤的言论，发言人马晓光正告民进党当局，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不要再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为台独遮丑，混淆是非，欺骗世人。马晓光在国台办的例行记者会说，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单方面否认双方长期坚持的九二共识，操弄两国论，企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现状，勾结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这个是当前两岸关系紧张严峻的根源，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龙翔道交通啊。之前咧，龙翔道荃湾喺狮子山隧道附近嘅中线咧，曾经有意外事故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相当之多车啊。慢车个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咁远啊。龙翔道荃湾之前近住狮隧附近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好多车。龙尾到观塘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塞紧车朋友忍耐一下，或者试下改路行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在演艺学院和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和尖沙咀线龙尾模糊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在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浸会桥。龙翔道龙尾就去到观塘道牛头角那边咁远㗎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沙田龙尾在彩虹隔音屏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由张礼执导，时间由90年代延续至2020年，前后近30年，跨越当代、现代同未来航天三大阶段嘅科技航天剧。 演绎了新路航天科学家冲破困难攻克难关的艰辛奋斗历程，展示出中国航天事业砥砺前行的真实途径。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半精彩重温。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oud 云浩影。 Celine Dion 是一个在成长阶段对于我影响了很深远的一个外语歌手，都看到他在舞台上怎样去驾驭不同的曲风，称霸和俘虏观众的心。 第三十三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由即日起到十一月二十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波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正到云豪野。 今日送音乐嘉宾咧，继续有云浩影嘅，咁啊有你嘅新歌啦，气流啦，咁啊呢一首歌咧，我哋两个都会估下关于呢首歌嘅嘢啦，今次尽量唔大包围啦，我哋。 我估嗰样嘢就系咧，去到第一个 chorus 后边咧，阿 Cloud 有一段 talking to 咁样嘅 loop 啦，咁咧嗰一段咧嗰个设计比较得意嘅，因为咧系有一种断断续续嘅感觉嘅，即系断下嘅一个设计喺度。咁我估嗰样嘢咧就系、是、我都唔知阿 Cloud 会唔会知啊。以前咧，阿波你应该知道，就系以前56K 上网嗰个阶段咧，咪用电话机去上网嘅。嗰阵时咧，你有冇听过上网你连线咧系会有啲嘟嘟咦嘢嗰啲断断地嘅声？我觉得呢、這个。設計其實有少少類似呢個感覺，就係想講一種有少少溝通失效嘅，即溝通唔到啊嘅感覺。咁、所以即係好啦，我同你溝通唔到，我就同自己溝通啦。即係我嗰個覺得佢嗰度嗰個設計係大概係咁樣樣嘅諗法嚟嘅。 咁我仲估呢首歌咧唱嘅狀態咧，其實係好似個係一通電話裏面，因為去到可能前面個 verse 咧唱完難怪像我都交咗氣之後，有一個好似吸線嘅一個聲效。咁、我覺得就係其實嗰個狀態係在於其實同對方通緊電話，但係呢一番嘅説話其實你係內心裏面你好想講，但係一路你覺得講出嚟咧就和噶啦嗰件事，所以呢一個係喺自己裏面嘅一個漣漪嚟嘅。咁所以到呢個設定之下，喺你演繹嘅時候就係、是、究竟我要幾多係真係同緊佢講，幾多同緊自己講，就係呢一個嘅 balance 係喺可能 preparation 嘅時候諗，就係呢一樣嘢會考慮得比較耐啲咯。 嗯， 係啊，那個設定係咁嘅，我覺得 係。哇， 今次算唔算大包圍啊？ 今次唔算大包圍， okay， 我好欣賞你哋兩個嘅勇氣。 我要创意添， 好用勇气好啊， 系啊，啱嘅勇气可嘉， 唔系大包围嚟噶， 好大胆我哋估得吓， 系啦， 两个都啱嘅，啱啱地嘅， 嗯， 系啊， 我好似第一次听到云浩影话， 好少赞我， 系咯系咯， 因为我见啱啱你哋好似太唔开心啊，所以 少少啦， 所以呢边系啱翻嘅， 系音乐节目啱翻音乐嘢，好啊好啊好啊， 咁啊可以逐样解释，即系不如由嗰个曲式去讲起。最初去做呢首歌去揼呢个 beat 嘅时候是、已经是很完整有个咁样嘅结构喺度噶啦。 系啊，嗰阵时系 Tony 佢编曲噶嘛，咁、所以就其实佢已经是有一个成首歌个型已经喺晒度噶啦。咁所 Alex 同朱林咧就去作曲咧，就係 based on 佢呢一個嘅編曲，即係純音樂啊，咁就作一個 melody 出嚟，係咁樣 work 嘅。咁但係當然作之前，我都有同 Alex 講過話啊，我想要乜嘢類型嘅歌曲啊，或者係我自己好想即係講啲咩主題啊咁樣。咁都發現咗其實我。即平時私底下安慰人安慰自己都好咯，我都喜歡講 It's OK 啊，咁即係 It's OK It's OK 咁，所以就係咯，就用咗呢一個主題咯。咁好多時都即係呢個 talking to myself 咧，其實都係我好容易去做嘅一樣嘢嚟嘅，好中意去 convince 自己去做一啲嘢，或者去說服自己。 係嗱，因為之前我記得我講嘅時候話，每一次都會可能有機會用唔同嘅監製啦。咁今次就同密切接觸者一樣，都係 Alex 風啦。咁啊，係咪其實做上一首歌之後，或者做緊嘅時候，一路製作過程都已經有傾緊，仲有啲咩歌自己想做？咁所以就其實嗰個階段開始已經籌備緊呢一首歌咧。 我同每一个监制都会一路做嘅时候，一路讲自己想做啲咩歌嘅。咁但系因为 Alex 今次翻香港，咁可能公司就觉得，咁翻香港就不如翻香港，我哋一起做啦咁。因为上次密切接触者都系通过 iPad 去同佢录音，咁就其实人与人之间嘅交流系冇嘅。系我唔系好认识佢嘅。咁但系就完成咗一个 project 啦。咁今次就真系认识到佢啦，见到佢嘅真人啦咁。咁嗰、那個點講啊？即係嗰、那個內容係多咗好多啊！即係好多嘢可以喺音樂上面傾到啦，同埋更加直接同快，同埋了解到大家音樂上嘅想法。咁我同佢嘅中意嘅嘢都好相近，咁所以大家合作都好愉快。 咁又話即係佢真可以即係真人見面嘅時候會傾嘅音樂嘅嘢，會例如傾咗啲咩可以 share 係？ 音樂嘅嘢啊，都係講下而家嘅樂壇啦，我都係聽佢講多嘅。咁又分享下到底as一個歌手，我仲可以有啲咩可以做啦，或者有啲咩係應該要做，即係譬如下年嘅音樂可以有啲咩去做咧，可以揀啲咩風格咧，乜嘢係適合我，乜嘢係未必好適合我咧，然後我哋又討論咗型是什么啦， 是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很不型 啊。那你自己觉得什么为之型呢？ 但我觉得这首歌就型 了。型了、 但是之前那些歌都是很好听的，我都很喜欢的。纯粹那个型是我的心态上的转变。因为都跟 Alex 留意到我是一个训练型的选手来的，唱歌又好，做事又好。变了很多时候即係你會亦見到有啲人咧，明明唱歌好難聽嘅，但你會覺得佢好吸引人嘅喎，即係嗰種就係型咯，就好希望自己可以做到一個咁自如、咁自在、咁鬆容嘅狀態。咁喺呢首歌都特別去嘗試去做呢樣嘢。 因為我記得之前你都會講就係自己揀自己作品嘅風格咁樣，循序漸進慢慢嚟。因為如果一嚟好跳嘅話，都會擔心即係聽嘅朋友未必習慣咁啦。咁呢一種嘅風格，咁嗰陣時候譬如你同 iPhone 講呢一首歌你想做哪一類型，是不是就是剛才講想型啲嘅，或者是有啲咩嘅形容詞 keywords 而最後物色咗呢一隻歌出嚟咧？ 呢首歌咧其實 tailor made 嘅，係作出嚟嘅，即作俾我嘅。我嗰陣時嘅 keyword 咧就係佢講話，因為嚟緊十一月啦，我出歌嘅時候大概會係冬天，我好想首歌有冬天嘅味道，有冬天嘅感覺。然後。我覺得冬天的感覺對於我來說是應該會有些苦澀的，有些甜蜜，有些浪漫，但是有些苦澀的，但是最後都是浪漫的。所以就我大概有 show 了一些歌給他聽，什麼是冬天的感覺對於我來說，因為都很虛啊這個字。 到底你經歷了一個怎樣的人生，你才會覺得冬天是會 苦澀呢？ 你不覺得冬天的氣味好，即有少少 都是的，有啲 bittersweet 咯，有一種 bittersweet 喺度嘅， 我就用 一 個 term bittersweet 咯，就係我就想要一首咁樣嘅歌。 而家呢種就係叫電子感重啲嘅咁，咁係咪係咯？即係點樣最後嗰個 tailor made 去咗呢個方向咧？ 因為其實我一直都好想做一啲即係電子嘢多啲嘅，咁因為前嗰幾首歌又做咗啲我想試嘅嘢啦，即係可能 ballad 啦，或者係多啲弦樂嘅嘢啦，或者係有多啲吉他嘅嘢啦。咁今次就做翻啲我平時真係聽開個好叛逆嘅感覺嘅嘢咯， 系应该系电子嘢咁。 有冇话边一类型自己喜欢听嘅一啲歌手诶，系启发咗你系诶，不如试下做呢一个方向啊？ 启发咗就系1975啦，或者 1975 或者系 Secret After Sex 啊嗰啲咯，系即系嗰啲好糜烂啊，即系。但咁呢个我首歌又冇咁糜烂嘅，咁、但系就系嗰个方向啦，即系都系佢哋 inspire 到我，觉得可以做一啲咁样嘅音乐。 嗯， 至于喺个 vocal 方面啊，因为之前一路听到嘅阿 Cloud 同今次系好唔同嘅，即系之前可能会听到一啲比较有温度嘅阿 Cloud 啦，咁但系去到今次呢一首。个感觉相对，因为个编曲机械化咗嘛，咁变相你嘅处理上又好似系叫做冰冷 冻啲咯，会 系啦系啦冻啲嘅，咁会唔会话去处理今次嘅 vocal 嘅时候，好似要重新去认识自己去嗰把声去用咁样？ 其实今次呢首歌我唱嘅时候都有啲难度噶，因为呢一种唱腔唔系即。都是跟 Alex 錄音的一個妙處啦，就是我跟他錄音都真的要抌低曬自己以前有的嘢嘅，咁佢係一個很喜歡瑕疵的人嚟嘅，咁我都很嘗試將一些這樣的嘢擺落呢首歌度，咁同埋係咯，我很想做到那種很鬆容、很自在的感覺，所以其實今次這首歌是沒什麼點練，我就會去了錄音咁。 嗯， 所有的練習都是在錄音室入面完成的， 即係攞個很 raw 的感覺。 係啊，係啊，係啊。咁我覺得都是而家的音樂的一個趨勢，因為如果要練得好，即係好試正的音樂，咁呢啲甚至 AI 已經可以做到。 嗯， 點解？歌手呢个职业仲未被 AI 去取代嘅，就因为系一个人性化嘅一样嘢，所以我都 agree with Alex 去讲嘅，即系呢啲咁嘅细嘅，你话系瑕疵，其实佢唔 exactly 系一个瑕疵，佢系令到成件事更加有味道、有 texture 嘅一样嘢。 嗯，咁我想知道，譬如你中意听呢一类嘅音乐 ，inspire 咗呢个曲啦，咁但系到真系自己要唱一首咁样嘅歌俾自己嘅时候，其实会唔会有嗰、那个？叫做落差或者嗰、那個即係個想像同埋現實當中，我原來要 handle 唔係咁容易，因為聽得多同真係唱兩樣嘢嚟噶。 其實有噶，因為嗰陣時嗰、那個落差係我覺得自己做唔到。 嗯。 然後 Alex 係咁講：，你得噶，你放心交俾我啦。咁，因為我聽譬如1975啊、Secret After Sex 啊，都係一啲好好 hea 嘅 focal 嚟嘅，好鬆同埋佢係好佢哋好 high 嘅，咁但係呢我就唔係一個咁，我係一個好清醒嘅人嚟嘅，咁所以就我都會諗啊死啦，我點樣做到佢哋呢啲咁樣咁鬆咁飄嘅感覺呢，咁但係就靠 Alex 呢，咁就街道我可以做到呢樣嘢啦。 咁佢嘅 guidance 有冇話係要你需要想像一啲嘅乜嘢，或者諗咗一個咩 scenario， 定係哦真係按翻住歌詞嘅唔同段落嗰個情景，然後咁樣入落去咧？ 都我哋都好直接噶，佢就會同我講話你呢度要短啲， 係 呢度要唔好震音嗰啲咯。咁但係就佢好少佢真係 interfere 我唱歌嘅，除非真係。唱好耐都搞唔掂，佢先至即系俾啲 suggestion。但系通常都系啊，我哋系咁试多几次，试多几次。咁每一次唱我都会俾啲新嘢佢听，咁佢就睇下中意边啲咁样。 嗯，咁啊呢个词方面就有钟雪同埋朱林一齐啦。咁又话今次用到即系双填词人去填呢一份词系点样样嘅？几个组合或者点样嘅缘分咧？ 其实咧呢一个双填词人嘅出现咧，系因为。我哋作呢首歌嘅时候係 Alex 同朱林一齊寫啦，咁已经係有咗呢一个 talking to myself is ok 嘅呢一个概念。咁剩余嘅中文字呢就係鐘雪填返落去㗎啦，咁所以先至係有呢个雙填字人啦，咁但係好多嘅 idea 係都係鐘雪嘅，咁好多嘢我其实因为佢識我本人，我哋本身 friend，我是作呢首歌前，我冇同佢讲过任何嘢、 哦。反而冇啊！我仲谂住问佢咪倾咗好多嘅。 冇啊，完全冇倾。跟住佢话写好啦，我话吓，我乜都未讲。 即系得个题目嗰阵时候已经就写好啦。 佢同 Alex 沟通完，跟住佢哋自己写好咗。 系、 我系 我就吓诶，使唔使我讲啲咩？唔使啊 ，OK 啊。 但系佢写起嗰、那个嗰样嘢系同你自己本身内心想发展嘅方向系近啦，定还是系佢哋去赋予俾你嘅一个角色嚟嘅咧？你觉得？ 佢根本就系写紧我同平时同佢倾偈啲嘢啦。 其实佢平时已经 mark 住咗啦，而系。 所以就系咯，佢。唔需要我講啊，佢已經寫到我想要嘅嘢，甚至係後屘有少少更改嘅時候，我係即係佢改完我好，即係可能鬧一鬧 OK 啦，跟住入錄音室唱，唱到嗰句之後，我就真係我係呆咗，我唱到我喊啊，真係，因為 嗰句係記唔記得？ 記得啊，好觸動我，我覺得係 chorus 臨尾係期望你一起不退避，星空飛各地。因為本身咧，第一個 version 咧係sorry 啊，可唔可以望一望歌詞先？係每一個第一次嗰個 version 咧，其實去到後面咧都係期望你不阻擋退避，相安於各地嘅，即係都係前面嗰啲歌詞嚟嘅。咁對於我嚟講係啊，不阻擋退避，相安於各地，即係好正路啦，即係大家做好自己，互相即係安全相安於我哋，好似唔係安全啦。總之 係即係安於而家嘅狀態，咁我 傾緊啲乜嘢到底？ 希望我哋都安全啦。咁樣，我唔知你啊。 背詞 好多大計啊，睇嚟你 即係想大家都安全嘅。係咁，我覺得正路嘢，但係去到後面，期望你一起不退避，星空飛過地。呢個一起呢個概念係對於我嚟講，突然間好中到我喺嗰一個 moment。我覺得即係你嘅伴侶同你一齊 ，me and you against the world， 即係自己一個 team 咁樣。呢樣嘢係好重我，即係 instead of 大家各自安好就 OK， 而家唔係，我係一同你不退避。我覺得呢件事係好勇敢、好浪漫同埋係好有嗰種感覺啊！所以我就哇爸咁樣流眼淚就。唱唔到啦，后尾 你自己心目中有冇一个咁样样嘅 picture， 希望渴望一个关系最美好嗰个嘅嗰、那个目的地或者个 picture 系点样样嘅？ 都有嘅，但系我因为我都太安逸啦，我个人我 picture 嗰样嘢系真系有小朋友，有家庭，即系有自己嘅即系事业啊，各样大家系即系以个家庭为主。但系我觉得一起不退避，星空飞各地呢样嘢就。真系浪漫，因为系两个人嘅事，然后系有种义无反顾嘅感觉，然后我觉得爱情就应该系咁样义无反顾。 成首歌里面虽然冇同中间沟通，佢已经写咗呢一个啦，咁但系你有冇发现就系有边啲嘅 conversation 你联想翻？咦，可能佢写嘅时候系refer 紧嗰阵时讲嘅某一啲自己嘅状态谂法咁，而系可以即系 share 到。 其实都是的啦，就是那些咯，即我想都是，我想要讲几多好先。 是啊。 这首歌很尴尬。 是。 云雾里面万物亦是你啊。 嗯。 即期在我上不生你。因为初我们会担心啊，这一句会不会太文绉绉啊，突然间。但是因为钟雪很喜欢这句。 嗯。 那同埋我都觉得是 represent 到我的这个。佢系雲霧裏面，即系雲霧，即系我啦。 系， 即系，咦，好似教紧文言文咁样。 Miss 系继续。 系雲霧裏面万物亦是你啊！即系我嘅人，全部嘅嘢都系佢去，都系有佢嘅存在，包括我嘅日常生活，或者我嘅所有谈话嘅方式，或者我知道嘅嘢，我嘅脑袋，每一 part 都有佢嘅影子啊！咁所以呢样嘢系。我觉得好浪漫，而系唔会觉得 boring， 唔会觉得闷，唔会觉得滞咯。 我可唔可以咁样去理解？就系因为有啲人咧，即系假设如果佢同佢自己嘅伴侣一齐，咁然后佢哋心入边个画面可能所有嘢都系好正面、好开心，哇，觉得未来一定系好正啦、好美好噶啦。但系可能放喺阿 Cloud 身上，假设如果你同自己有另一半的话，咁然后你个画面就系好跟住你另一半去走，即系可能如果佢嘅状态好嘅时候，你就会好；但系佢状态可能冇咁好嘅时候，你又会跟住佢嗰个情绪变得好似啊点咧？我哋到底之后会系点样嘅咧？好似唔系好睇得清， 都会 会啊，就系咪好过瘾？ 唔会啊， 会啊， 你黐紧。 我明白啊，知噶啦呢啲嘢，顶住。 会点样会啊？ 都会嘅，因为我都系一个比较可以 fluctuate 嘅人嚟嘅。但系，譬如你啱啱讲嘅好嘅时候，我系会陪佢一齐好嘅。但系当佢状态唔系几好嘅时候咧，我反而就会，我会提醒自己，就会学话我知道我自己要比佢更加 tough， 然后去 support 住佢咯。系咁样嘅概念咯。我知道如果系我跟住佢一齐即系冧嘅话就。唔得咯！ 而家咁样听人哋讲个气流嗰样嘢，我又好理解呢个 term， 即系气流嗰样嘢系即系会即系上上落落不断流动嗰种噶嘛。 系 啊， 但系你又唔可以坐机咯，系嘛？ 即系你又顺住气流去啦，去到个目的地啦，咁样样。咁会唔会觉得即系今年即系而家望翻四首作品新人呢一年，纵观翻好似 represent 紧你自己唔同嘅面向，都做到好似一开始好啦，今年俾大家认识我一个咩人嘅一个？ 系啊，我觉得系可以啊，同埋喺音乐上我都。呢四首歌都好唔同，都试咗好多唔同嘅嘢。咁系咯，因为我个人本身都跳跳地嘅，咁呢四首歌就反映到我都系真系几跳嘅。 系啊，咁你会唔会有 hip hop 嘅作品出现添？ 都唔排除嘅。 系啊，你有听噶嘛？ 练紧 rap 啦，系咪？ 练紧啦，你唔知啫。 今日多谢你同我哋 share 啦， 多 谢你 ，thank you。 作品亦都 feature 咗监制 Alex Fong 嘅 vocal 咧。节目完结之前，听过有云豪影嘅新歌 featuring AF 呢首派头歌叫做《气流》啊。